争取更多选民认同。新竹选战萨卡都最新民调出炉，根据自由时报民意调查中心17号公布的数据，由沈慧虹获得最高支持度 28.98%， 而民众党的高虹安 26.39% 紧追在后，最后垫底的是国民党林根仁，支持度只有 13.44%。 不过细看沈慧虹和高虹安两人民调支持度差距只有 2.59 个百分点，显示两人不分上下，选群焦灼。高虹安15号晚上才刚盛大举办造势晚会，面对最新民调输给沈慧虹，高虹安这样回应： 上周六我们在天公坛成功的举办了团结之夜，大进场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市民朋友帮我们加油打气，深刻的感受到新竹市民希望这一次能够有不一样。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0月17号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桂雅。住在双北的观众朋友，不晓得你的感受是什么？泥沙台风外围环流带来了豪雨，台北、新北多处都有灾情。可是起吊狼嘞，台北起吊柯文哲哈，在周末的时候，他不是市长，他是党主席，他跑脱去助选了。百灵桥50辆车泡水，他检讨市民。他说国民要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副就是呢，我叫你刷车你不会刷车，活该，就是那样子的口吻。而至于新北市长侯友宜，他是跑去新竹市帮林根仁来站台，他解释，他说呢，哦，我是趁着降雨控挡。侯友宜所谓的降雨控挡，那个时间点汐止水已经淹到车顶了，双北市长都无心市政，他们忘记自己市长的责任，他们的心在哪边？他们的心都在拼选举，都在想2024市民齁真正是要考没把赛。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伟董老师， 大家好。 接着欢迎知识媒体王瑞德， 贵阳好，大家好。 以及我们欢迎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 贵阳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贵阳好，大家晚安。 接着欢迎的是小巨人，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贵阳好，大家好。 还要欢迎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贵阳好，大家好。 真正是洗目睭换目眉吼，我第一个看到，家己唔对哦。但是呢，在淹水的时候，在灾情传出来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坐镇在台北，他大声讲话说作秀我不要，而且呢还责怪市民说你要为你的行为来做负责。这么不谦卑、这么呛市民的市长还会有谁？就是柯文哲。我们一起来看。 他们可以解决，他们自己解决，需要我决定了才出来的。他有灾害的时候，再把到灾害用边中心大呼小，我就要耍官威，还顺便这样抹黑别人，有什么用呢？ 我都一定要做，就要撞给人家看，我才不要了。 市长，所以你现在在站在这边，你自己觉得你是在作秀？ 今天只是来找个地方跟大家说明而已。我在觉得应该室内更好。 所以说明你现在这样子不算是在作秀。 这个叫做作秀的说明。 好，这一场雨造成的灾情非常的多，包括呢有这个阳明山有土石崩塌，然后包括在内湖有康湖康乐跟安泰隧道呢有这个隧道口有土石崩落等等情况。还有一个画面哦，大家觉得非常的震撼，是这个画面。照片上看起来齁，我们在你敢有感受到这都是水哦，这都是水。这个是在百灵桥水门外呢，这边齁其实已经淹上来了。这里的车子多不多？起码有50辆车。好，隔天一早的状况是这样齁，这个车主非常的心痛啊齁。外掐齁，他把车窗打开之后，这里面啊含兜炉啊齁，前面的这一个挡风玻璃下面这一片齁全部都是泥沙。然后呢车轮旁边有什么是鱼的这个尸体啊齁都浮上来了。来，瑞德哥我请教齁。当这样的情况齁，我们要问的是，那淹水的时候台北市长人他在哪里呢？淹水的是士林北投那一带，可是他人是在南投，这完全是不同的县市齁。而且呢他还讲说，哦，那个桥下淹水那个状况啊，其实车主就是市民国民，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是说呢，他认为是 你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我市长的问题。瑞德哥怎么样来看？ 因为假设你们当年啊，为什么投票给柯文哲？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你投给他的，所以你今天就得到这样的一个下场，是这样子吗？不是。那么柯文哲今天在面对包括很多的这个不分蓝绿的议员呢，在这个炮轰他身为市长竟然呢跑到这个南投跟台中去辅选了、没有在台北市坐镇的时候呢，他竟然说现在呢是网络无所不在，柯文哲无所不在，而真正的事实是柯文哲不在，很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按照柯文哲所说的，一切都按照 SOP 啊，所以啊，台北市三级开设，由消防局长坐镇就好了。那我请问你，那你干嘛晚上昨天晚上回来？你说人家在作秀，说苏贞昌在作秀，去下午两点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是作秀。那请问你晚上你为什么回来？你要继续啊！你白天两度记者媒体那个媒体记者问你的时候，要不要赶快赶回台北？你都说不用，因为你的 SOP 你很相信，你相信你的这个救灾情况不是这样嘛？情况是在前几天的时候，中央气象局就告诉我， 这个都要走。嘟嘟呢， 雕刻从岸边钓起了大雾， 会下很多的雨，所以呢，你看翡翠水库也好，石门水库也好，先泄洪，因为水库已经90%几了，知道会下很多雨啊，很多雨下来以后呢，会淹大水啊，所以我赶快先泄洪啊。那么事实证明，人家水库都超前部署了。那紧接着来，我问你嘛，双北都事先都知道，双北跟宜兰会下很多雨啊，所以呢，那么你就应该要料敌从宽，那么超前部署，不是吗？结果你超前部署的方式是，你就跑到那个南投跟台中去辅选，为你民众党的候选人辅选啊。在前一天晚上，你的阳明山阳金公路已经因为坍方，已经因为土石流，所以阳金公路都已经封路了，封山了。你不知道吗？那紧接着来台北市此起彼落这么多个地方啊，全部都在淹水，全部在灾水做水灾，你不知道吗？结果你坚持，因为你爱民众党胜过爱民众，其实很简单，在你心目中你只有民众党没有民众嘛。如果你有台北市民，有台北市的民众，你应该先赶回台北市来了解灾情状况嘛。如果你是认为你的 SOP 做的是非常对的，三级开设只要消防局长坐镇就好了，那你昨天晚上回来干嘛？你昨天晚上跑到这个等于说康湖隧道的那个现场干什么呢？你不是在作秀吗？那事实上呢，柯文哲今天让人家这个生气的原因是因为啊，他还在硬凹，他完全不认错，他不认为自己不对。我相信很多台北市民啊，眼睛是雪亮的。为什么呢？柯文哲硬凹说他们昨天是在三级开设，而且变成什么那个花名一个叫强化三级。什么叫强化三级？各位， 不是一般指挥中心就三级、二级、一级。 中央灾害，我们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成立，我们灾害防救法里面只有三级开设、二级开设跟一级开设，从来没有什么强化三级啊！柯文哲又在胡说八道，又在自己鬼扯淡啊、他在防疫过程当中也有什么暴力防疫啦、什么同心圆啦、他全部在鬼扯淡啊、为什么呢？因为三级就三级，二级就二级，没有什么强化三个三级啊！而且他强调他自己的这个 SOP 救灾，在他八年里面建立了多好又多好。请问各位，如果他建立的这么好的话，刚刚这个贵雅所讲的那个百灵桥下，还有包括士林堤外，那么多的车子受困在那个地方啊，那如果你规划的那么好，请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事先没有，就算找不到车主，你应该把车子赶快拖掉啊？ 对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过去就这样做，你这次没有这样做嘛？你的 SOP 出了问题嘛？如果你的 SOP 没有问题，我请问你，为什么今天亡羊补牢说要资讯局要很多局处做什么事？所以以后停在桥那个堤防外面的车子，全部要扫 QR code， 全部要上网登录才可以停车，那就表示你过去的 SOP 是错的嘛？规矩是死的，制度是死的，要人去做，做了以后你发现有问题嘛。所以呢，事实上什么都在讲这个，就是自己不承认自己不对，然后怪别人，还说怪别人只会作秀。所以从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柯文哲再讲一遍，他的心目中只有民众党，只有想到自己2024年要选总统，他完全忘了他自己还有两个多月才卸任台北市长。 柯文哲就是吼，讲甲规本机做无一汤匙迄款的人啊吼，伊咧讲啥吼？伊讲吼，我为什么取消行程，赶回到台北吼？他认为说啊，每次都作秀给人家看那种行为，我才不要嘞。我们来看吼，这一篇新闻下面有一些这个网友的回馈留言是说什么吼？我要请教苏培，他说对台北市的灾难漠不关心， 摆烂还理直气壮，就是会有这样的市长哦。哦，你傍晚临时取消了行程，急着回台北来看灾，那你是要回家睡觉吧？哦，很了不起哦，傍晚这么急着回台北，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个叫做带忽职守吗？你要作秀的话，其实你的动作也就太慢了哈。还有人认为说，柯文哲这个心理状态叫什么？什么叫做作秀？我才不要嘞！这叫做更小灯羞气，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幼稚的老巨婴啊。哦，然后呢，还有这一位老兄说哈。柯文哲，你哪天不作秀？哪天没有作秀？不要再碰轰你的 SOP 了哈，当场就已经破功了。你看士林堤外这个停车场，车子都泡在水里面了，你还好意思说你的 SOP 我厉害？那他有讲一件事情是关于 SOP 的部分哈，他讲啊，我市长，我虽然说我在中部，可是我交代我的副市长嘛，我可以用 LINE 啊，我跟副市长这个彭振声联系啊，然后意思就是说彭振声他可以主要的所有事情呢，他一手就可以 handle 了。结果许淑华议员就发现说，彭振声副市长齁，你用 LINE 跟他联系，但是呢其实从头到尾齁，他说在 3.06 分坐镇在防灾中心的其实是消防局的局长，彭振声根本人就没有进到防灾中心。没有进到防灾中心的副市长，他要怎么指挥调度跟你先搞。 因为强化三级根本连副市长都不用进这个指挥中心啊，只有到二级的时候才是有府级的长官进去嘛。那昨天的状况就是非常荒谬，就是雨下的状况其实已经符合到二级开设了，但因为我们的市长人在中部，人在南投，人在台中，所以为了柯文哲，我们只好用什么强化三级。我们在我们的救灾体系里面没有所谓的强化三级，就是为了柯文哲，因为他人在外面，你没法都挂进来，可是又不能给他打脸说现在强化三强已经二级了，然后市长还不回来，所以台北市政府就用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名目叫做强化三级， 就是类二级就对了。 我告诉你，以三级来讲，其实指挥官连局长都不用呢，只要副局长就好了呢。那你一个副局长，你怎么样横向连续去指挥调度？所以才会发生这么多的荒谬的状况嘛。所以柯文哲还好意思在那边说啊，我这个什么 SOP 很好啦，都有人在指挥作定，我根本认为他根本胡说八道。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真的非常非常的讽刺。当台北市的灾害开始发生的时候，昨天有一个网络媒体，他下面就是讲说台北灾情开始发生，而柯文哲正在南投陪民众党的议员在拜票。我以为他这样，他就做出这样子的动作，你知道吗？我以为他在传简讯，因为安呢，我就是一直在传简讯，结果不是呢，你知道他在创啥不？一直在签名呢。 一定要签名。 台北是在发生灾情的时候， 他那时候手很忙，原来是因为在签名。 是，我本来以为他真的在指挥作证呢，没有，他是在签名呢。我觉得这对台北市民来讲真的情何以堪。而柯文哲最爱讲的 SOP 根本在昨天完全破功。我给大家看几个。第一个， 来，苏培，稍等一下，我要跟你请稿，因为你是议员嘛，你对于就是说台北市政里面你会比较清晰。我们来看这个是有一个里长的群组，那这个群组他的对口应该是希望说市府有一些单位的窗口齁，可以跟他们说啊，我若是有灾情的时阵，我是不是可以跟你对口，然后你可以帮我做解决，对不对齁？啊，我是透过这个陈贤卫议员那边齁得到的，然后他就讲啦齁，里长去啊，他就发现说诶，注意哦齁，竹子湖派出所这边齁有道路封闭，那他 po 了几张照片齁，里长丢上来的齁，说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车灯，然后呢上面有很多落石齁，非常多的小石头，他就拍给你看说现在遇到这样的状况咯，养护工程队已经撒给报没啊，说收到。但是呢里长很认真，所以里长天亮了他又去看，他告诉你说诶，阳金公路马槽桥前面齁，这个路面有一些龟裂有下陷啦齁，然后先放了一些警示啦齁，那跟你讲个状况，养护工程队又说收到。再来呢，他告诉你早上7点23分，我昨天晚上的画面天亮之后再给你看，说就还没有排除嘛，又说收到。所以从头到尾呢，说收到之后有没有做事情啦、 这就是一个问题嘛。为什么强化三级，而且昨天的强化三级是在昨天的下午2点50分才开设的，所以里长的这个画面呢是在昨天的清晨， 一点的时候传给养护工程队，那个时候市长可能还在睡觉，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一件事情发生，所以养护工程队的同仁他就算是有心要做，他也没有办法紧急的去调度，因为整个这个指挥作战系统根本没有启动啊，都不知道在冲下，所以你看七一点传的事情，一点二十八收到，这同仁很尽忠职守哦。里长传了一分钟内，他就已经告诉你我收到了，收到之后就传给指挥系统啊，指挥系统有没有做？显然就是没有嘛。所以早上七点二十三分的时候，里长再传一次，同仁一样，值班的同仁没有偷懒，值班的同仁依然收到。完全没有处理， 这也代表了其实这个事情是周六的凌晨清晨的时候，凌晨就已经发生啊，来不及进户应该要怎样讲，有状况啊，要提高警觉。 那时候的这个阳明山上的竹子湖那边已经有灾情发生了，市长是什么时候出发到南投的？如果他是礼拜天的早上他睡醒才去，那我觉得他真的非常不应该，因为在清晨一点竹子湖就已经发生灾情了，难道他的指挥系统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吗？为什么他依然按照的行程去跑他民众党的助选行程，齁、哦、才会导致这样子的状况啊。同仁收到了，可是同仁没有横向联系，没有指挥调度的系统，所以只好里长讲了啊，盖登刚礼拜大概没上班啊，会当调东林来上班吗？不知道啊，所以同仁只能说收到了，里长我收到了，我也只能往上通报而已。往上通报之后呢，刚刚讲的这是7点52分，里长继续7点48分 ,7 点52分，同仁都只能一直收到一直收到。然后呢，我们的指挥系统，我们的 SOP, 柯文哲告诉我们有人在作证，那个人到底是谁？柯文哲，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事情？而你礼拜天出发到南投，到台中去帮民众党助选，到底什么时候出发的？你在出发之前，你知不知道竹子湖的曹里长已经传了这一些讯息，告诉你我有灾情，台北市民已经有难了，你知道吗？你难道是在已经知道台北市民有难，你还是依然的出发去帮民众党的议员助选吗？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让台北市民很难堪呐、啊，因为毕竟我们的市长还叫柯文哲，但在这整个事情里面，我们完全看不到我们有市长啊。 好，我们现在镜面上其实就会捞很多各地就是北市的部分到底啊，阳金公路遇到什么状况啊，内湖的这个康湖隧道啊等等的我们来看这一起这个北部的豪大雨，那么造成了多处的河滨公园啊，本来这边就是停车场嘛，真的就是汪洋一片，士林的这个百灵桥，那还有内湖松山区的民权大桥的体外停车场，有非常多的车真的就是来不及移走，遇到状况我的车子泡水，损失其实是蛮惨重的，但是你要看的是市长的态度是怎么样，他有要解决事情吗？不是，他居然把责任归咎给市民。我们一起来看， 慢，小心哦，小心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好不容易才把男子拖上岸，士林百灵桥旁三角渡堤防外停车场，男子被暴涨溪水困住，抱住篮球杆求救，只剩一颗头浮在水面上，相当惊险。 大树横躺，隧道口边坡大面积土石，树木不断崩落，面积达到200平方公尺，完全挡住双向车道， 倒了。 路过民众都看傻眼，内湖康乐隧道16日下午4点多，因为年少台风和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带来豪大雨，导致土石坍方。 就换车了，反正修理可以很多钱。 昨天里长广播的时候都已经没办法了，市政府都不知道干什么。 打开车门，车主欲哭无泪，因为经过整夜雨弹狂袭，爱车成了泡水车。 吴市长啊，去掀起水管，不想做就赶快辞掉算了，只是讲一个屁话而已。 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市降下致灾豪雨，车主抱怨市府通知慢半拍，根本来不及移车。 每个公民还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要政府要尽到通知的责任。那、至于要不要移车，你还是要负责啊！你不能说车子停在外面，那我们都跟你通知了，你不移走，到时候叫我赔偿。经过8年了，我们的防灾体系是相当有制度的。 所以第一点哦，我们是照 SOP 走，按照 SOP 走，只有在出现说哦地外的时候，才需要控制长官说要不要怎么出，平常就要训练好准备好哦。他平常也不训练，他不准备好，他灾害发生才赶快跑到灾害中心做给人家看。 你个狂！他说吼，作秀我才不要。记者问他什么？记者问他说啊，请教一下你今天来看水门开关是什么动作？哦，是不是也是在作秀？然后他就说，我就是选一个地点来给大家受访这样子而已。也太多喜安内哦。然后委员动没调到。 我讲真的啦，我先讲那个，现在是网络时代，我无所不在。对啦，你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北。我用一个远一点的例子啊，泽伦斯基如果这样讲说。网络时代，我无所不在，我干嘛要在基辅啊？ 而且他可以整个离开乌克兰，他在乌克兰其他地方来， 国内可以在 落定也可以，是不是？ 我国外可以在波兰华沙，更远到华盛顿，网络零时差。 那个军心士气早就整个溃散了。 如果这么没有责任的泽伦斯基，乌克兰可能早就沦陷了。那回到台北市，民选的首长耳入耳奉，民脂民膏，你是有责任的，怎么？好吧，你预测失准，你不在了就道个歉，不是？不在了你也被整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柯文哲或者柯市府甚至于新北市政府就是事前的能力跟责任心欠缺，事后的那个羞耻心态度不佳。我们想事前啊，第一个，这是不是一个突发状况？如果提供备啊，突然间调兵报啦，突然间突发，那你柯泽这样的市长或跑到别县市辅选，我觉得我们太苛求了，不公道。可我后来就去找 因为这个是台风带来的外围环流的好雨嘛。 我今天还跑到中央气象局说，你们到底预测有没有失准？他说玩弄啊。那个气象局那个够穷啊，马公鹦鹉准啊，你仔细看这个哦。我还找最近的哦，这个时间哦，大家看这里是10月15号晚上6:43。那天呢，这个15号那一天就告诉你，礼拜天礼拜一它的内容有讲。台北就北台湾跟东北台湾呢，就宜兰啊、新北、双北、基隆会有雨弹豪雨袭击。事实上呢，除了15号大家有兴趣啊，14号、13号都有预告。那很简单，这一场豪大雨是事前有告诉你的，在礼拜六、在礼拜五、在礼拜四，中央气象局各电视台的气象专家都告诉你，礼拜天礼拜一请你注意豪大雨发生的地点就在北台湾跟台湾的东北角，所以它不是不可预测的。当你知道礼拜天你所管辖所服务的那个城市有豪大雨的时候，你要不要提早准备？你怎么还敢规划去南投、去台中、去新竹辅选？事前如果没有这样的预告，你白烈敬底郎的呼酸行顶无可厚非。事前告诉你了，这一些现任的首长你在哪里？找不到林之妙，找不到侯友宜，最严重的找不到柯文哲。林之妙跟侯友宜还知道逮鸡大条啊，6点钟啊，赶快 赶回来。 而且你们去的地方其实回北部很近，从新竹回台北不远。侯友宜知道，哦，赶快回来。他有去浮选哦， 对， 正在淹水的时候浮选，编一个我不要脏话。 他说他那个降雨空档、啊， 编一个理由叫做大雨空档。雨下到截面积是会累积的，下雨的空档不代表不会淹水。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那个哈、哦、空档的部分，假设板桥有降雨的空档啊，清稿节是记嘞， 你是 清稿里列这个 那个空档，除了对水淹水外行以外，那你要跟他赌是不是啊？现在大雨的空档，哎呦。现在看到一点点没下雨，我赶快跑去帮林根人辅选。你是拿谁的命在赌？你是拿一个城市防灾的责任在赌？怎么会编这种理由嘛？那我警察可不可以讲说，我现在好像匪徒的空档，我去吃个茶叶蛋吧？有人这样弄吗？所以那个理由跟柯文哲一样，只是侯友宜讲的好像没有那么可恶而已。第二个，你看他讲这个，说，泡水车哈。你们都怪市政府，每一个市民啊，他故意讲国民，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是市民，他讲国民想推给中央了。哎呀，柯文哲那么聪明的157，他什么都会编了。我跟你讲，每一个国民哦，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错，如果告诉你了，你还硬要这样子自作自受，我可以接受柯文哲的逻辑。可是 是这样子吗？这个哈是台北市政府通知移车，嗯，说四点钟哈要关闭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的闸门，四点哦，四点要关。 对， 你知道这讯息什么时候出来？下面这里4:41， 穿越时空哦， 4:41丢出来告诉你， 告诉我说四点钟要关门，所以我收到讯息的时候我已经没糊了嘛。 这是一个，然后呢？这里哈，3:50是告诉你水位上涨咯，请留意自身安全哦。这是3:50、嗯，台北市人应该知道吧？在那个时间之前，水就已经开始淹了。嗯。第二个，根据当地里长讲，过去台北市在处理这种堤外因为有水门嘛哈，通常会提早预告，里长会广播，那广播之后呢，叫车主移。那接近关门的时候，车主还没有来，还会用拖吊车把车子移到高处，将来再看怎么算钱。这个是以前的标准作业，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一次从通知要关到真的关，大概是给你30-40分钟时间。为什么那么赶？你事前的作业告知不及，所以你看到有一个抱着那个篮球杆哦，只露一个头。我说那个叫信任问题。 生活是一道数学题，就像加法，我们投身参与；就像减法，探索自我；就像乘法，加倍考验；就像除法，我们相互包容。组合无限，看似重复的模式，其实是一种独特，因为你能为自己选择。心之所向，决定未来模样。转动台湾，选择是一种幸福。三立新闻。 10点，把新店溪沿岸果菜市场这个疏散门都打开了。 临时新增行程视察水门，但台北市长柯文哲自己定义排这场，只是为了给大家看看。 现在长官他有个第四项很重要的工作作秀。 市长，所以你现在站在这边，你自己觉得你是在作秀？ 今天只是来找个地方跟大家说明，本来我都在市政府都跟大家讲一讲，不过他们说啊，还是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周日北市雨在频传，柯文哲以民众党主席身份在中台湾补选，一度坚称用 SOP 因应即可，傍晚才取消补选紧急北返，但似乎不太甘愿，一路从前一晚碎念到第二天。 他们可以解决的，他们自己解决，需要我决定了才出来， 我都一定要作秀装给人家看，我才不要了。 到远距办公了，为什么还要人去坐在那个防灾中心给人家看？ 暗批行政院长苏贞昌跟一起视讯的县市首长柯文哲还拿美国总统类比，强调未来将打造新的系统， 整合系统。不过这要花2年的时间才可以彻底整合，就好像美国总统他在空军医药上面，他根本不需要在华盛顿，他就可以指挥全球。 柯文哲对勘灾跟会议百般不屑，但各地首长直言勘灾的必要性是掌握最前线的需求。 早上8点也有到复兴区公所召开这个防灾会议，希望给第一线的救灾人员更多的支持，也了解实际的状况。最重要是要指挥所有的单位来进行这个抢灾救灾。 不管是台风，不管是强降雨，不管是地震或是火灾，首长一定是在第一时间要赶回现场。 浮选很嗨，把勘灾贬为作秀，柯文哲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首都市民听在耳中，不知作何感想。森林王将郑海中报道。 Only a way to restore China's rightful place on the global stage. Xi Jinping once again refusing to rule that out. Really boils down to this simple message: make China great again. 西安、香港、台北、北京三地特派接力连线，美国各大媒体聚焦中共20大，因为美中政策可能就此出现发夹弯。华盛顿邮报社论分析，习近平的加冕仪式正是美国该重新思考其外交政策的时刻，以免过去对北京的一厢情愿与误判再度发生。 In 2012, there was hope that the relatively low-key leader would make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more liberal. 因为过去10年得以证实，中国持续开历史倒车，习近平的野心更超越中共历届领导人。 Xi Jinping sits on top of the party sits on top of China, and China sits on top of the world. That's basically the program. 从16号，习近平的用词更看出，中美之间可能再也没有妥协空间。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斗 争精神，斗争，斗争，斗争。 So that is a very telling word that reflects his philosophy, his attitude, or even personality, making it clear that it's very unlikely he is going to back down from any of his hardline positions and policies. 满脑子斗。 因为台北市以往都会提早告诉你会淹水哦，要关水门哦，赶把车移走。这一次一直没有接到通知。 嗯，哎，我真的觉得那个人是福大命大，他是因为刚好有篮筐，篮筐架了，因为他水位涨了，他已经浮在水面上了。 都不知道什么会发生。那我按照以往对台北市的信任，我听到了我去移应该没事，就去呢被围在里面。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这个政府、这个台北市政府、这个新北市政府、这个宜兰县政府，在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就告诉你会有这样的豪大雨，你们都不见蛋。宜兰可能不是去浮选了，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啦。但是新北跟台北跑去浮选，浮选到一半有一个知道不对劲了，跑回新北市，一个还没西岸诶，吹破功。我们都一切按 SOP， 所以我要最后问一件问题：所有台北市的 SOP 里面哪一个点准你去外县市浮选？好啊，有 SOP 啊。SOP 通知 SOP 关水门 SOP 各就各位 SOP 交通公务水利相关单位，请台北市政府告诉我们你们的遇到豪大雨的 SOP 里面哪个点准许防灾指挥官市长可以跑到南投、跑到台中、跑到新竹去浮选，这是哪一国的 SOP？ 你的 SOP 怎么会有浮选这一点？所以不要再拿出来鬼扯淡了。然后最后你看他现在被大家在指责的时候，他怪谁你知道吗？啊，作证指挥中心的人是在作秀啦，耍官威啦。哦，按照规矩去防灾指挥中心作证的，不管是取消行程的苏贞昌或者内政部长相关人员，或者其他县市首长、基隆市长的林佑昌，按照责任、按照权责去指挥中心的人叫做作秀，跑到外县市去浮选民众党的人可以回来开记者会骂那些人。那以后我们以后啊，各县市啊，为了表示我们不作秀，台风天大家都往外县市跑，该钓鱼的钓鱼，该浮选的浮选。柯文哲在讲什么东西嘛？就是作证防灾中心的人反而被他指责，然后自己呢明明脱擅离职守，没有把台北市的事情放在自己的心中，回到台湾，哎，回到台北还可以大摇大摆的去怪那些作证的人。我是觉得这个市长够了啦。嗯，如果是这样的态度的话，将来真的台湾面对威胁的时候，我网络无所不在，你不用指挥，寄望他会在横山指挥所。嘿，我听我惊的戏。 大家就会记得齁，之前在防疫的时候柯文哲讲什么，他是反指标。那委员刚刚讲的齁，我觉得回推到防灾啊齁，他讲的也是反指标，所以我们不要听他说的齁。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时序齁，其实双北都有状况，可是双北市长齁在淹水的时候都没地处啦齁。来，阳明山滩方土石流，这是什么时候？其实是诶，算是礼拜天的凌晨的时候就已经出现状况了，所以你就已经要提高警觉了嘛。好，再来我们看齁，白天的时候雨越下越大，包括101周边，这是繁华的蛋黄区哦，可是这边都淹成了泥流齁，包括内湖的这个康乐隧道这边齁，隧道口呢被土石崩落，所以其实是 北那是礼拜天的凌晨 啊，北通诶齁，然后包括南港也有一些地方齁，南深路等等然后有多处的淹水。那新北市的状况呢，是在汐止的南洋街这边有一个 T 字部位齁，我刚刚就喝起了血啊哈，每天报道一下积水啊哈，让我们CG 照着这样的写，120公分深，叫做积水啦。好啊，因为我看到中时也是这样报道的啦。好，你敢看我喊不？ 新北的戏子 已经淹到120公分， 叫做积水。 没讲给没告新看嘛哈，阿改立功一起积水啦哈。那接着呢，树林的保安市场，这个是卓冠廷发现的哈，因为民众跟他澄清说 ，Hello。保安市场，这个不是户外哦，是室内哦，室内竟然淹水哦，你可以看到大概在脚踝左右。那戏子呢，隔天醒来哦，照常上班上课嘛，可是呢，你很多水闸门根本没开啊，所以呢，交通大打劫，套炸了电梯掉的开始塌车。还有在新北的秀朗桥这边哦，其实堤外的停车场哦，跟台北市的状况差不多啦哦，很多车子都遇到状况，不过 比较好一点点的地方是他有拖吊车齁，试图把那些车 试图 因为他可以用一个长臂齁把这个车吊过来。那据说呢汪洋中的一小点齁、这一台车有被拉回来。 对啊，我再补一句啊、这个网友智慧我不讲我会忍不住。对啊，那个网友说对台北市长讲太好了，网络时代这个市长可以无所不在，你辅选也可以无所不在啊。 嗯，视讯辅选是不是？ 对啊，你可以在台北市指挥救灾，然后辅选无所不在啊。所以你的心在哪里哈、那个托词的说法刚好证明了你的心跟民众党的候选人在一起，没有跟台北市的民众在一起。 好，所以咱头拄个讲的是有台北市有就是新北市的部分哈、来，董老师怎么样来看？ 为政之道就是要把人民的生命跟财产放在第一位，灾难跟灾害。当然是市长，所有市长的第一职责。说勘灾是这个作秀，各位知道吗？一个月前，就刚好是一个月前，柯文哲是怎么说的？一个月前，9月18号，这个台东池上不是发生地震吗？后来我们蔡总统不是去那个中央应变中心吗？然后呢，因为没有跟这个台东县长还有这个花莲县长讲到话，那个时候柯文哲说这个幕僚作业太差，没有几个真正在办正事的。天灾要尽量聆听地方状况，讲完话好歹让人家发表一下意见，吐苦水也好，这是你柯文哲说的一个月前。所以呢，其实呢，灾害防救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柯文哲讲的那个不对哦，我倒建议各位哈、可以去看一看陈时中他这两天的贴文，他对这个灾害的看法。一般来说哈、灾害防救分成三部曲：预防好、然后应急紧急应变，然后复原。这三部曲呢，其实都很复杂。你看看我们陈时中哦，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去大湖公园这个康湖隧道看那边的状况，他是带着谁去的？土木技师跟水保技师去看看那边的土木跟水保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帮忙，未来要怎样改善。第二个，他跑去一样阳明山、看到在地的里长去巡山嘛、这里长的责任哦，有天灾来了，他认为、他看到的里长，你要去天灾来的时候，你要出那么危险的任务，你应该要有适当的装备，你要有加急，你要有保险。 角度大淹水，附近汽车都泡在水里，唯独这座庙浮在水上。靠近看，原来这间土地公庙还有升降设备，因为水淹太快，赶紧逃命。经过一天水退了，重回现场，可以看到庙身气派庄严，还有华丽装饰。这间普通庙宇四周架起铁柱，仔细一看，整间庙宇就这样被架在半空中。这是位在北市士林区的天德宫，是全台唯一一座会升降的土地公庙。受到泥沙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带来豪雨，紧急启动升降设施。庙宇要上升呢，靠的是马达，但可得花点时间。像现在上升的高度，大约就是我的身高。像我140公分，庙宇要上升到我这样的高度，其实要花大约10分钟。四周架起7公尺高的铁柱，再利用马达做出全台独一无二的升降装置，最高可离地7公尺，成为独特的天空之庙奇景。16号当地传出淹水灾情，也紧急启动升降设施，将整座庙升起来躲避淹水。 慢慢来，慢慢来，差不多要差不多10分钟，差不多10分钟，咱快啊，水还没来，咱就要先啊。 不是叫我什么技术来设计啦？我内底同事有一个足厉害啊，他伊家己设计。 连土地公都要躲淹水，这座全台唯一一座会升降的土地公庙，从上至2016年尼伯特台风侵台以来，暌违六年再度升起，可见这次泥沙台风对当地造成的淹水也相当严重。三立新闻曾家轩、李温玉、夏邦明台北采访报道。 市场还没顾客上门，摊商先忙到手软，推摊子、扫把、扫水。16号凌晨4点，菜市场成了水上市场。 几厝斤啦，你看，规个拢全是水啦，你看。 怎么扫都扫不完。这里是新北市树林保安市场， 重新打造。 市府砸了1亿500万打造，10月4号全新开幕，但才过12天就不敌一场大雨。 那个泥浆跟水都从那个缝渗过了，你看。 哎呦，都淹起来，淹起来，到这来管啊！ 为了通风，市场半露天，上方的孔洞设计若遇上下大雨，市场里也会下小雨。再加上地势处于较低处，左边是公园，高低差68公分，右边巷弄地势也高于市场，强降雨来袭，水往低处流，保安市场自然成了水流汇集处。 我们是雨水跟污水去做分开，所以雨水的部分我们会走雨水的设备系统， 地板排水么字形设计，有含雨水系统和污水系统，有巧思有规划，却还是淹水出包。 也看到了，当侯友宜大师在宣扬他政绩的时候，背后竟然是这种工程的品质，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的监督。 市场式的工程跟积水无关， 如果是工程没问题的话，就不会淹水啊，不可以说、这边的高层高流到低的地方低的就要淹水，不会。 才刚花大钱整建的新市场，谁都不希望一下大雨市场就积水，让摊商们不能做生意。三立新闻王一轩、林玉君新北报道。 民众走在街上，橘色火球直接炸在眼前，场面险象环生。还有人亲眼目睹一架无人机遭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从空中坠毁。 The first blast came just hours ago, and one official says Russia is now attacking the capital with kamikaze drones. 各位。现在水灾退了，你知道退了以后是状况是什么样吗？满地的杂物、垃圾、泥泞。 嗯， 陈时中看到了，他也同时看到这个环保局的那些清洁员工、公务局的那些员工们辛苦的在那边清这些东西，所以呢，他就认为说，在这一些第一线的台北市有6000多个清洁员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恢复市容的时候，他们应该得到怎样的帮助、怎样的帮忙？这个叫陈时中，难怪他在那个中央好防疫指挥中心待了2年，那个指挥中心就是应变中心，他对应变其实是讲得很到位的。你回过头来看柯文哲怎么说的，他说长官只要做3件事情，就是建立制度、紧急、例外。各位知道柯文哲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吗？第一个，他制度已经建立好了，其他不关他的事。第二个，你们所现在看到的这些，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统计，这一次的豪雨的成灾，台北市有208件灾情，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他说呢，哦，要紧急要例外，柯文哲的意思是跟各位台北市民说，这个不叫紧急，这个不是例外啦，你们损失应该的，听得懂吗？不然我要怎么解读？这个就不是紧急嘛，这个就不是例外嘛，他已经有制度了嘛。所以呢，我觉得台北市，我早就说过哈，2018年之后呢，台北市就没有市长了啦，就是说他的心不在台北市。我现在觉得台北市啊，有市长不如没市长，有柯文这个不要有这个市长，不然台北市民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人理免，还会被害得很惨。救灾不是这样救的，不是像你说的那一套，那完全是误导啦。 好，来，因为哈，你该看啦，对。你是齁啊，你我觉得周末他们认为说我就是排了浮选行程非去不可，可是你是不是要事先先了解一下说整体的状况是什么？刚这个定雨委员也有拿出来啊，降雨预报已经告诉你说可能会致灾了，可是呢他在干嘛？哦，就是这样在立墙，然后呢在帮他南投的这个参选在助选嘛齁。另外这边啊，吼，侯友宜他去新竹市帮林根仁，因为林根仁被边缘一阵子了嘛，吼，林根仁好不容易请来侯友宜，所以呢，侯友宜说我是趁着降雨空档跑去的，吼，降雨空档跑去的。那雨有没有一直下？有，其实他在讲的那个时候，戏子早就已经淹上来了，吼。来，雨韶老师，我请教，吼，柯文哲讲什么？他说健全政府，不管长官在哪里，下属都能够依照 SOP 自动的进行，对。就是董老师解释的，不需要市长，市长不在没关系，反正呢，这个台北齁，2018年之后没市长了啦。 他后来讲说什么？我没有因为突发取消行程啊。他有没有取消行程？有。他在台中本来是还要继续扫街的，他取消行程，可是呢他脸皮挂不住，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反正呢我不是因为舆论的压力啊，跟这个没关系啦，一切我们就是按照 SOP 走，台湾每次都是这样啊，作秀给人家看，我才不要。说不要的人他是不是也去摆拍了？有嘛？来，于正老师， 我先说一下，真的在题外停车，万遇到淹水市府真正处理的 SOP 什么？第一个当然请里长啊做这个广播跟道德劝说嘛，接下来市府会发简讯或是呢发 LINE 让他知道水门即将要关闭了，如果不移车的人，这个时候比例原则损害嘛，两厢其害取其轻，那么我把你的车直接调走，开罚单4800，这时候呢这个被调车的人呢事后呢还会觉得 罚单跟泡水 哪一个比较窝心我们还觉得市政府啊还替我们着想，4800泡水车动不动啊都是5万10万起跳， 我觉得那个也不能叫做罚金你知道吗，那个应该叫保管费， 一致费 对啊，我帮你保管然后帮你拖掉嘛， 没错、 啊、 但是要付出4800的这个代价嘛，就柯文哲今天没这么做，也没按照呢全台各地的移车的这个 SOP 来处理，结果干嘛叫网军呢、啊、去洗地，说呢要所有的国民负责，甚至呢直接说呢这些人活该啦，是他们在赌一把，到底是谁是谁的责任啊，这第一点我要先说清楚了。第二个我补充一下地域委员如果呢柯文哲不太相信我们中央预报局两天的气象局所做的豪雨预报，那么这我找出来啊，这是10月16号当天啊7点到晚上凌晨12点到晚上7点，台北各地啊降雨的状况，你可以发现红色的部分啊，其实这个还有更深紫的部分都已经累积到300毫米了。 深紫色已经紫爆，就表示台北已经破表了， 已经下到紫爆了，这不是空污了。但是呢，台北市士林区的擎天岗、松山、南港，在下午白天的时候呢，差不多这个降雨量已经累积300毫米的。哎呀，柯文哲，你不是网络无所不在吗？你的市府同仁已经跟你应该会通告你说，现在台北降雨量已经累积到这个样子了。当全世界在问，全台北市民在问我们的市长去哪里的时候，这张图更愤怒，就是丁玉伟所说的，他告诉你阿北去哪儿？阿北在这里哦。10月16号柯文哲主席的周末行程一目了然嘛。各位，两相对照之下，你不觉得很讽刺吗？左边是呢降雨已经降到快紫爆被紧绷啊，然后右手边呢他就是不取消他的行程，干嘛更小灯手提啊，最后呢还要想办法从台中赶回来。另外我要说的地方是什么，柯文哲说长官现身是作秀，对不对？这里面我找出来台北市自己的 SOP 哦，但是巧门他还在硬凹，台北市各级灾害应变中心作业要点，说指挥官的职责如下，我简单列举6点：主持工作汇报，督导灾害应变中心的整合，发布重大防灾的讯息，还有重大灾情的勘查，重大防灾的政策宣布，24小时机动决策调度指挥，这就是指挥官在现场做决断的重要性啊。可是柯文哲跟他的网军怎么凹？三级警戒这个只要消防局长就好了。我问大家，雨降成这个样子啊，已经超乎你当初开三级的想法，介于呢二级也有可能往一级攀升，请问你叫一个消防局长而且还不在场，你叫一个副市长没有副市长，你叫一个副局长怎么去做这样的灾害的临时的处置跟断然的处理呢？ 好，袁芝虽然说是新北市议员了，可是我让你来评论一下柯文哲市长为什么，原因是没有看过你已经你自己没有坐镇在这个台北市，然后还骂人，然后说啊国民你要自己负责，还说呢回来坐镇在指挥中心这个叫做作秀我不要，你有看过这款的起定吗？ 我没有看过能力差然后又嘴硬就是柯文哲了。第一个就是说他不负责任，你作为一个市长当有灾情的时候你居然就是不在市，而且你知道有灾情你也不敢回来，我觉得这就已经很不可取了。那第二个就是他还把那些就是奉公守法的那些市长什么讲成是作秀，就是说你如果到第一时间你到现场去你就是作秀，那我给大家 就变成丁金的一个作秀，然后反而是他最不认真的还敢骂人。 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照片啊， 他在摆拍 嘛。这个他今天早上去水门呐、啊，哦，啊，两个人手比远方啦、啊，这就摆拍嘛，这一看就知道是摆拍嘛，对不对？为什么这就是给媒体看呢、啊？这就是摆明作秀啊。嗯。然后柯文哲就讲说，哎呀，我也不愿意啦，哦，这个我不知道说原来做事情，现在做市长还要多一份工作是作秀，像他说视察就是作秀，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是之前的柯文，你只要上网随便 Google 柯文哲视察，就一堆照片了。这个他是去一个什么什么工程啊？哎呦啊、哦，去视察。那柯文哲，你就那时候去也是去作秀吗？就是你并不是因为今天才觉得说视察是作秀，你以前就是一直在视察、啊，所以你要硬你他就在硬凹说好像新的工作是作秀，我觉得那好像看不下去。那柯文哲他。另外一个要不得心态就是呛民众，我觉得这非常要不得。你作为一个市长，你就把事情做好就好。水门的事情，很多车主没有移车，他就怪车主说你为什么移得这么慢？你不能自己移得慢，还要怪政府啊？哎，这怎么心态啊？那柯文哲骂完这些，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SOP 有什么不同？因为水门哈一条河的两边，一个是新北市，一个是台北市嘛。那台北市的已经都泡水了，那你们新北市的做法是什么嘞？ 当然就是要尽快通知啊，我觉得尽快通知，然后如果真的没办法就拖掉啦。那这样子可以确保说那个车子不会泡水嘛？如果通知不到的话，但我比较讲说，我觉得柯文哲他其实讲话很矛盾，他一方面是怪那些车主移得太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提出三种改变的做法。他有讲哦，他第一个比如说要跟中央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然后要推给中央。 中央、 对，中央 他说要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跟水利署啊，什么河川局啊， 中央应该打去南投说，哎、你在福选这边淹水，回来哦。 对啊， 那鬼扯， 就推嘛。那第二个，他就说要把简讯系统做更好一点。那你所以你也认为有点问题嘛？第三个更夸张，他说他要编预算，花两年的时间建立大数据的资料。柯文哲，你都要下台了呢，你还要编预算花两年？那至少你这样讲，证明一件事情嘛，你这个 SOP 有问题嘛？如果没有问题，就照 SOP， 你为什么要提出三项改变做法？说 SOP 有问题啊？那既然 SOP 有问题，你还去怪那些车主移车子移得太慢？那你这个人不是莫名其妙吗？然后我是觉得柯文哲现在因为可能是快要下台了，所以他是不是有危机感，所以他讲话越来越夸张，从之前骂人家去死啊，然后到今天我看他跟柯建铭吵架，好像小孩吵架，他跟柯建铭讲说你不要把我惹毛哦，20年交情不要了吗？哎，他们就怎样？现在是怎样？是要切八段？ 其实每次在挑衅的不都是柯文哲吗？在骂人不都柯文哲吗？ 就是说好像我不跟你，我不跟你好了哦，你再骂我不跟你好了，你到底在干嘛？然后最近呢，还在帮黄珊珊操作气保，然后说大家不要怕，反正我看过民调，陈世忠不会当选啊，所以你们可以放心投黄珊珊。他这个意思的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就是说。你们这些当初怕陈时中当选的投给蒋万安的人，赶快再回来投给我柯文哲，投给黄珊珊啊，也不用再怕了。可是问题是，就算陈时中很讨厌我们的，我有些选民投给蒋万安，可是你柯文哲更讨厌啊，黄珊珊就跟你在一起的、啊、人家为什么要投给你黄珊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被柯文哲骗了啦，他现在讲话都乱七八糟的，都乱讲话了。一个市长可以做到这样也是蛮奇怪的。 原之，那因为你新北市议员嘛，好，所以我再补充请教你一个问题齁。侯友宜说我一点钟我就已经坐镇在防灾应变中心了齁，在昨天的时候。那他说因为呢我有去研究齁，刚刚宇翔老师说看到的是那个降雨已经止爆了嘛，一个破表啊，但是他看到的点不一样，他看到的是哦降雨有空档，进来酸哦，进来去哈、哦，这个新竹市的浮选不能不去啊！我请教你，降雨空档。 其实我是觉得不需要讲到降雨空档四个字啊，这样就容易被做文章了。那撇开降雨空档这四个字，他昨天的状况就是说，他现在指挥中心那时候才三级开设啦，那三级开设状况之后，后来他就先去新竹嘛，那去新竹其实也差不多40分钟的车程啦、啊、然后沿路上也有了解说灾情，后来发现汐止有些积水就立刻就赶回来了啦。那你当然你会讲说有灾情为什么还要去浮选，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可以做更好一点，但是在还没有灾情发生的时候， 因为侯友宜最喜欢讲就是把市政做好，把市政做好，那他也显然成为一个类似不沾锅的这种形象嘛，可是他偏偏要跟林根人黏在一起，而且明明就知道说哦吼就大哎哦啊我赶快趁共党金来酸哦，赶快要跑去新竹市。 反正就做一个取舍啦，因为他当时可能判断就是说这个雨没有当时的雨没有很大嘛，所以他就去了啦。但是知道 有积水，灾情还没有严重就立刻赶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负责态度啦，至少没有像柯文哲一样啦，就是不回来，然后还要骂人家作秀，还要去扯说什么异化时代，那不是他不是骂苏贞昌吗？说异化时代作证指挥中心给他看，那网友就讲啊，那如果是异化时代，你跑去浮选干嘛？你就视讯就好了嘛。所以我觉得事后的态度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啦。那至少我觉得侯友宜是比柯文哲好很多。 如果要这样比的话啦，因为比较你要看对象嘛。来，瑞德哥，侯友宜讲说，因为有降雨空档嘛，所以我才跑去新竹。那其实他的确反应真的相对是快啦。如果你的比较对象真的是柯文哲的话，我们来看侯友宜他跟林根仁动身动身之后呢，他是在3:30的时候，这个行程呢，他说啊，完了，戏子淹水了齁，那后面行程我就不去了，本来还要去新竹县等等的就不去了齁。在5:00左右他就回到了新北市政府，然后在6:00呢他去戏子的伯爵山庄社区齁去视察相关的灾情。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齁，还有一个部分啦齁，侯友宜呢他的这个最近齁 ,12 天前才开幕的齁是树林的保安市场。这个市场你可以看到设备都是新的，可是下面怎么样？下面你要走过一滩的这个积水啊，其实面积比例上是蛮大的齁。啊，它是一个室内空间，它不是说你那个户外空间淹水就算了齁。卓冠廷呢他就接到了民众给他的一个资讯齁。他说这个市场是在10月4号 ,12 天前才盛大开幕。那它也是新北市第一座全日型的观光市集，花多少钱 ?1 亿500万元来改建。包括齁还有这个经济部补助的5000万元。被侯友宜视为是重大政绩之一。开幕当天呢哗哗嘿嘿来做剪彩。但怎么会这么夸张？那其实我也没后来到以后有没有去这个保安市场视察齁，现在也没有看到相关的讯息，有吗？有去看吗？ 他那个市场最主要就是不是市场的问题啦，是旁边的侧沟淹水啦。齁，所以跟那个市场 的旁边的侧沟是不是要一起做吗？ 对，没有错，但是不是市场问题， 但是这个就是 政府的问题。 施工里面没有注意到说侧沟会影响到市场 的淹水。他是旁边的公园的侧沟淹水啦。 而且刚落成一个月而已耶。 没有不到一个月，半个月都不到。 当然是政府的问题啦。 那刚刚这个叶云之所讲的啊，我这个赞成叶云之所讲，我罕见的附和他，就是说啊，侯友宜做的比柯文哲好。废话，全台湾倒数最后一名，第22名，那谁想做的，谁能够做的比他更差？你有想要第23名吗？不可能嘛！你去比一个最烂的，你知道吗？那么市长柯文哲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这最大的问题在台北出事，台北有事，台北淹大水，市长不见了还跑去替他自己本身的民众党浮选，所以心中有民众党没有那个民众，而且还要硬凹，还要跟人家这个打嘴，然后讲一大堆嘛，说他的 SOP 啊，消防救灾啊，8年训练得非常好，说中央都没有在训练。我告诉各位，台湾从921大地震了以后，因为我跑消防30几年啊，台湾从921大地震以后训练数值最好的就是消防署的特种搜救大队啊，特种搜救大队呢就在消防署，就是中央，也就是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天下午2点行政院长苏贞昌去的那个地方，现在的搜救非常的完整。在921大地震以前啊，国民党执政的这个等于说情况之下呢，各部会的这个中派来的人啊，都是派那种没有人要来必须来执业的人，国防部曾经派一个少尉来，我告诉各位。那么事实上呢，除此之外，刚刚讲到这个侯友宜的部分，侯友宜不愧是姜是老的辣啊，为什么？当过刑事警察局长，当过这个等于说包括警政署长啊，警察大学校长，也当过新北市的副市长，现在当市长嘛，所以他知道万一有状况的话买个保险。他去这个助选之前先去哪里？先去在他一边上去看一下。 先去买个保险。 看一下哦，没事了哦，我现在去出发啊。说那个时候他不断的在这个联系啊，那个整个新北市呢没有什么灾情，零星落树那个树倒啦，还有一些淹水这样子的，所以他趁风雨小一点的时候就到新竹去助选。各位，他去新竹帮林根仁助选，那昨天早上的时候，我们蔡英文总统本来要到下午要到新竹的沈慧宏的竞选总部成立耶，然后紧接着来包括苏贞昌行政院长，他本来也下午也要到出去浮选啊，因为灾情的关系全部取消，一直到今天凌晨1:10，行政院长苏贞昌才下班，总统蔡英文才下班。为什么？因为呢，所有受困的人，包括受困在明池那附近的七兰附近的那个省道台西线，全部获救了，平安了，他们才下班。 那么事实上呢，他们也可以跟侯友宜讲话一样啊。刚刚这个袁志也讲到嘛，对不对？趁风雨小一点的时候离开。没有，我没有这样做。你哪知道现在风雨小一点，十分钟后会不会倾盆大雨？昨天我从中午出来了以后，一直到晚上七点，噼噼啪啪，双北下的雨完全都跟强烈台风没有什么两样。我的雨刷刷到最大，看不清楚，你知道吗？然后呢，再包括那么这个新北的相关新北大桥上面呢，把很多地方全部水都淹得一塌糊涂。我说完了，如果继续这样下下去，非常危险啊！结果呢，当双北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两个要选2024年总统，心里面痒痒的要酸中痛的人，都离开自己的最重要的这个辖区啊，然后去帮别人做政治上面的这个等于说助选啊，那么。让人家非常的感慨，为什么呢？因为呢，就在这个昨天的这个整个大雨里面，414件的灾情里面，台北市占了243件，新北占了126件，几乎都在双北。而你们两个市长在干什么？都为了自己啊！我讲坦白，都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啊，为了你的政党的政治利益啊，侯友宜为了国民党，然后呢，柯文哲为了这个等于说民众党啊，你们都没有想到你们400万跟260万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市民嘛。那除此之外，侯友宜啊，他至少去了以后，发现一堆喊林根人画动算动算，发现波界山庄的石头砸下来了。至少他还有反应说赶快驱车赶快离开，你知道吗？赶快回去。如果按照柯文哲的理论的话，我让我蒙离啊，侯友宜也是三级开设而已，不是吗？所以侯友宜赶到伯杰山庄去，侯友宜就是在作秀。如果按照柯文哲讲的，不就这样吗？他就在作秀嘛，是这样吗？告诉各位，不管你三级开设、二级开设还是一级开设，为什么政治人物，尤其县市首长，一定要到现场？你到现场，立马不要到卡拉基去砍了，立马不要到竹子落石掉下来。但是你会让灾民因为这样觉得有人来关心我，你会让市民觉得说，市长在这个地方，你是来关怀我，受到重视，万一有什么状况。而且按照柯文哲的说法非常非常可笑，为什么？他说他有 9 啊，然后呢他授权 啊他只要这个能够指挥啊。我问你一共，那后来人家问他为什么，那你晚上八点又回来，为什么回来这个人说细致的看那个康湖的隧道那个坍塌现场，他说因为要这个什么大型的机具来开挖啊，他需要授权。你用 LINE 授权不就好了吗？你用一通电话市区授权不就好了吗？所以事实上谁在作秀？最好笑的是全是全台湾最会作秀的人，最爱作秀的人说别人在作秀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侯友宜的部分呢、啊、我觉得侯友宜啊他非常的聪明。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知道一定会被骂。所以来了以后呢，你看他去看哪里？看汐止伯爵山庄。看汐止伯爵山庄了以后呢，马上禁止上面的台电的高压电塔啊。说高压电塔那个说怎么样要赶快迁搬迁啊，造成这个的伯爵山庄有很大的压力，不好意思。台电的高压电塔上面那个1977年的时候全部都盖好了，早就都已经在那边了。三年后 ,1980 年了以后呢，才有了汐止伯爵山庄的开发。我问你向行来。人家做的非常完整，现在包括今天的巡视都没有事情。那表示这附近除了台电的电塔之外，旁边的这个土石保那个你水土保持你要做得更好嘛。但是呢侯友宜，你之前你有没有关心这些台电的电塔？那也可以啊。新北市政府负责帮这些电塔找土地，免费提供给台电嘛，让他可以去拆迁嘛。如果你这样做，我也没什么意见。跟今天早上我非常有意见，为什么？双北大塞车， 对， 他搞乱七八糟，理由一大堆。新北市说啊，他们已经出动了47名的警察跟30名的义交啊，因为协助疏解交通了啊，他们认为说一定会塞车，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出动这个47名的警察跟30名的义交是没有用的，我讲坦白的嘛，是没有用，有用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汐止、樟树、一路、二路、大同路全部大塞车，然后呢，内湖路一段包括东湖全部大塞车，塔西，你说是因为题外变道，对不对？我看到摄影记者大家都在点头啊，你塞了一塌糊涂，连环东大道时速10公里。然后呢整个全部都塞死了，你说那是因为体外变道塞封起来，所以你只能有路走嘛。那我问你啊，新庄大塞车怎么回事？新庄三重大塞车怎么回事？我问你怎么回事嘛，你没有办法疏导就表示你事先没有能够这个料顶从宽部署从严嘛。如果你事先就知道隔天一定会这样，所以我必须要怎么做， 对， 你知道吗？这才是你市长你的市政府存在的超前部署的重要性嘛。你连这些东西都做不到，你不要跟我讲你寡厉害啦。 来苏培这个部分齁，因为大塞车我觉得大家会有感觉，上班时间你哪公好经济刚好啦，你去补选齁，你等来啊齁，你总是要把事情善后做好，可是一早醒来过后雨还在下，然后你看到就算我6点钟出门赶快在他家，7点钟更不用讲了，而且是什么状况？你就算说你是骑奥多麦的人， 拍谁哈，北丁北当这么离谱哎。 因为堤外便道全部都封闭了，所以他势必因为少了一条路一定会塞车。但如果市长只是用这个理由说啊，不我都啊，路都封起来啊， 啊那个没救了啦。 所以对市民你都应该啊，我告诉你这种态度跟柯文哲有什么两样。嗯，你当然是你回来，你这个补选结束你提早回来，如果你真的说你比柯文哲好一点点的话，那你回来你就要针对交通的部分事前去做规划啊。可以做哪些规划？包含警察移交提前到路口上面去做安排，再来就是所有的号志的长度必须要做调整嘛，你这些东西要提早做规划啊。你有这个 SOP 吗？你侯友宜不是都一直说你自己是把事做好的市长吗？如果一个这个雨灾你都没有办法把这些应该做好的事情做好，欸，侯友宜你是五星级的市长，欸，你现在这样子比一比之后，你只有比最后一名的柯文哲好一点点而已，欸，那你这样子你不会太冒犯了你这五星级的市长吗？那另外台北市民跟这个新北市民的这个整个交通哦，其实我觉得有点讽刺啦。刚刚这个王定宇王委员有讲到，就是说昨天台北市政府说四点关水门， 对， 结果收到简讯是4:41、嗯，对不对？然后这是百灵桥下，我要讲啊，侯友宜比柯文哲好一点点的就是百灵桥水泡车，但他的对面的芦洲有把车子调走了，只有这样好一点点。台北市民是真的很倒霉，我们的车子完全泡在水里面。但柯文哲不是自称自己最有 SOP 吗？哎，我们有没有 SOP？ 有，我们过去的 SOP， 所有的新闻媒体其实都会收到这样子的讯息，而且你们也会帮忙登，就是说我们的水门什么时候关了，只出不进。你如果没有移车，你的拖吊费会4800，告诉大家。结果我们有没有收到通知？没有呢。我们收到通知的时候水门已经关起来了，4:41收到的通知，四点已经关水门，所有的市民是来不及的。而这么急的就是刚刚大家讲的，就会有一些人还滞留在河滨里面。我跟你说那是大家好在躲命，躲多次说要放下东西啊，但是 面对里长，我再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哈，不是有一个人他是挂在那个篮球框吗？来，这个是篮球框，有没有？你看这个水位在哪边，很恐怖哎。 对啊，我昨天晚上看到有一个民众，因为他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水门已经关了。你知道他在他的脸书上面说，他走一个小门进去水门里面，把车子开出来。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呢，因为那门一根关起来啊，你到底从哪里进去？他就说他没有办法详细讲。可是我觉得这是让大家冒着生命财产的风险。另外，我要告诉大家 SOP， 柯文哲跟我们讲的 SOP 是什么？是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算是市长不在台北市都没有关系。你看昨天下午3点的时候，里长就跟我反映说我们的景美溪已经涨起来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有这个垒球场有一个厕所，流动厕所，所以已经满起来了，再不来调离流动厕所就要被流走了，结果勒后来果然就流 飘走了， 就流动厕所啊，就真的流走。所以有这个网友就说，台北市政府真的让流动厕所开始流动了，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讽刺。而这一些东西不是市长的 SOP 吗？水位涨到哪里你没有监测吗？雨水下到哪里你不知道吗？雨水河水开始涨起来你开始要做什么你完全不知道吗？所以你柯文哲告诉我说你有 SOP， 我都发现这个完全没有嘛。第二个部分我要再跟大家讲哦，柯文哲其实他不在后面，他今年做市长第八年，他遇到最大的风灾一次是什么时候？是2015年的苏迪勒台风的风灾，那时候台北市的路树倒了50000多棵，他那时候被人家骂说柯文哲在家里吃饭，吃完饭之后才到台北市政府里面去。 你这样用词不精准啦， 他在清冰箱， 他清冰箱啦，把冰箱里面的东西吃光光啦，才回来上班的啦。 是，所以他那时候被骂之后啊，他说啊，他会改进啊，很多的 SOP 他要重新制定。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风灾，因为后来的这七年多的时间，台风刚好都没有进来重创台湾，所以没有任何的这种天然的灾情去考验柯文哲。而昨天的雨灾就是继苏迪勒风灾之后再一次的考验柯文哲，但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这七年来完全没有改变，他还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下雨天我叫你移车你不移，我关水门嘟嘟好而已，这是国民的素质，这是国民的错，我觉得这真的非常不应该。 我简单补充一下，事实上柯文哲在当市长以后第一个台风来啊，那为什么会知道他在家里啊没有出去，这是我们陈佩琪女士自己的脸书上面写的啊。台风天他的先生难得整天在家里把冰箱的食物吃光光，不是吗？ 一起丢呢， 对吧、啊、他这样写没有错，我记得陈佩琪女士其实这样写并没有错啦，因为他只是做他人生中书脸书嘛，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记载嘛。重点来了，一起起丢呢， 对啊， 他不是路人甲，不是路人甲 A 路人甲 B 呢，你若不去这个指挥所进行这个所谓的作证，你马上去巡视水门有没有关好，有没有弄好，每个地方有没有弄好。一礼拜哦，就是让我对柯文哲非常失望，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台北市的路数从来没有三天，整整三天路数倒得乱七八糟，没有人，没有，绝对不会没有清理。你的行政能力有问题啊！你竟然这么丢代志，你竟然你为了私人的这个利益，为了政治利益呢，你为了你民众党的这个等于说主席啊，要去辅选，你就应该要道歉嘛！你不道歉，还要杠中央，千错万错，永远都是别人错。请台北市民思考，今天黄珊珊是呼应。去附和柯文哲的哦，说是三级开设，所以消防局长就好了，他不去哦，所以因为这样子，那么这三年来你这户籍定，黄珊珊这户籍定有没有，你是相助起定，所以呢你让台北市当了三年的最后一名。那如果按照今天黄珊珊呼应这个柯文哲的说法，那就是以后台北市民您可以嘟的去关台记，您自求多福。为什么？因为黄珊珊也认为按照这个 SOP 他也不用去作证那个指挥中心，他也不用去现场巡视，不是这个样子吗？只要用 NINE， 只要让其他的指挥官去就好了，那你台北市民干嘛选这种市长呢？ 我怕的是珊珊还学柯文哲齁，在家里，然后台风天在家里，然后还在那里 清冰箱， 啊，那就恐怖呀！来，我要补充， 其实齁，黄珊珊曾经是台北市议员啦，我相信就算议员齁，遇到就你的选区遇到这种状况，坐不住啦。 对啊，一定会出去巡。 有时候真的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齁，会遇到灾情，大家可以体谅，不能接受是你们这种态度嘛。然后呢，已经成灾了，这两个齁没有歉意。没有态度，还洋洋得意。这两个拼命讲说，我们的市府团队好棒哦，我们好厉害哦，我们接下来还要准备研究那个 QR code 哦。所以我刚才看到有个访问一个民众，那个车子被淹了有没有？他不是讲插话一堆吗？回得太好了，他其实还可以学柯市长，那个叫他去插啦。 讲的比做的好听嘛，哈，他做的其实没有那么多啦。于是老师要做补充， 我可不可以看？这是侯友宜啊。基本上过去啊，对自己啊治水防洪啊所说出的成绩单，把自己的高度呢说的呢全台第一名。他先说什么呢？我过去十二年以来，因为八年副市长嘛，四年市长嘛，盘点过每一个淹水点，不放过任何一个。哇，昨天漏洞百出。还有他说呢，新北打造海绵城市，昨天呢我家的小朋友说海绵城市变海绵宝宝，有七个学校呢自洪池已经完成了，结果完全没发挥作用。他还说了，气候虽然任性，但我有韧性，他要把这块土地变成海绵，新北用韧性城市来对抗韧性气候，结果又完全破功。话都是你侯友宜说的，但是呢实际的状况不是像你所吹嘘的家里嗨嘛，这第一点要说。第二个是呢，侯家军啊，基本上侯友宜都知道哦，理亏哦，都准备呢开始低调哦，去做他的认真做事。侯家军啊，说这两天啊弄了一个广告放在这个 P 图啊，放在呢脸书上面啊，说什么哎，我觉得这匪夷所思哎，大家都是在找这个柯文哲在哪， 结果或者是找侯友宜在哪， 侯友宜在哪，结果侯家军说呢林佳龙在哪，我觉得关林佳龙什么事情？ 来，咱来看一下啦，吼，寻人启事，好，然后就用了林佳龙的照片，然后新北市是走私地点，协寻林佳龙，然后说如果你找到林佳龙的话，请联络，联络谁呢？联络 侯家军的，包括有戴湘仪、吕家凯跟吴训孝，这几个人因是头靠问题哦、喔。市长是什么人？ 我公开讲，这三个议员不值得投票给他们。嗯，市议员是监督市长， 而且侯湘仪还是他的发言人。 然后呢，淹水了。市长现任市长跑去新竹辅选了，然后这三个人跑出来协寻一个一介平民老百姓林佳龙。你是政治斗争，斗争到头壳坏掉了哟。林佳龙既无职权，也没预算。这三位的数值差叶源之哦，十万八千里啊！ 没有啦，那 你会 跟 陈时 中也有趣啊， 他没有办法跟叶源之 比、啊，林佳龙也比不上陈时中啊。陈时中他也没有任何证据， 没证 据。这个东西是你们侯家军惹出来的哦，啊、关陈时中什么事情？不要抹焦点。 我是说，陈时中也没有职权嘛，他还是有去嘛。 不要在那边圆了哈，不要在那边。那我先说， 林佳龙就是差陈时中一截，所以选不到台北市长。 这个 被迫来新北， 这个基本的原则，你不要到这个时候人家讲错了，你还要打别人。事情，当台新北市淹水是要找那个林佳龙，那大家都投林佳龙， 对啊， 他将来来负责。 我要陈时中去台北，这是我要谁要先厘清、啊？ 因为等一下大家还要讨论说蒋万安比较慢到， 一码归一码是我们论事的精神啊， 同样标准嘛、 啊。这件事情离谱到，这叫什么？想要低级红变成高级黑啊？ 如果说标准是候选人有没有到去看灾是一个标准的话，那林佳龙就不 对不起啊、哦，林佳龙没有像啊， 因为连蒋万安晚到都被骂了。 先听我说啊，请问呢、啊，林佳龙昨天有想办法出来装模作样迟到跑行程，最要告诉大家我的标准跟陈时中做的一样啊。请问陈时中有这样的操作吗？林佳龙这样操作吗？所以标准是一致，先让我讲完。所以这个叫做。低级红，想要蹭侯友宜，帮侯友宜说话，结果变成高级黑。第二，就像地委所说的啦，阿里是在暗示大家，昨天呢找不到市长，所以未来的市长就是林佳龙吗？是不是在吹票呢？中国地方说了，回到一开始我们讨论的，2020年台北市民的心已经死去一次啊、哦？为什么？2020年4月16号发生什么事情？钱柜 KTV 大火嘛？请问情境一模是不是一模一样？柯文哲当天人在哪？ 在屏东 辅选拔庄，台北市长没有在家，只有黄珊珊。然后柯文哲那时候没有讲 SOP， KTV 大火造成六死六十七重伤，柯文哲用几句话就带过，各位记得什么吗？因为我吐槽他，结果被柯粉出征。鲁闹理论嘛，什么叫鲁闹理论？哦，公安事件就是一连串危机啊堆叠的结果。废话，公安事件当然是啊许多问题的组合嘛。柯文哲就用这句话，四四六六就算了。那时候还有副市长黄珊珊，现在昨天或这两天发生的事情，黄珊珊已经变候选人了。当黄珊珊不在的时候，柯文哲哦，连那个最基本的遮羞布那个颜面呢、啊、都不顾了、啊，这才是让人愤怒的地方。 我简单补充一句话就好了。那么非常可笑的是，应该要负所有防灾指挥跟成败责任的市长跑去胡选。我们这些有意当议员的人呢、啊，不去质疑啊，却去质疑要来其他像一介平，他现在林佳龙就是一介平民嘛、嗯。我不知道林佳龙在哪里，但是我至少知道林佳龙做了一件事，昨天宣布取消所有的选举行程，然后呼吁所有新北市民要小心强风豪雨的啊，不要去山上干什么。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至少他取消所有的选举行程，而应该要坐镇指挥，拥有大权，一年啊、包括明年都拥有快要2500亿预算统筹分配款、一般补助款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忘了400万的这个市民的这个相关的生命财产了，他跑去新竹去胡选，因为他认为雨下小一点了，所以现在可以去胡选了，至少两个人高低立现。 瑞德哥，我补充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因为刚刚原之要比的是说啊，台北市立功啊吼啊，陈时中他有去康湖隧道，你们就说他很棒。那为什么林佳龙不见了哈？你们没有一样的标准？那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天平要放在同一个地方，位置对了才可以好好的来厘清。陈时中跟黄珊珊跟蒋万安是在同一个竞选的天平上面嘛，所以他们都是要选台北市长的，他不是柯文哲，不是现任的市长哦，所以跟侯友宜是不一样的哦。那讲到陈时中，他是第一个到康湖隧道的，黄珊珊后来也去了，那黄珊珊是前副市长，他现在也没有行政权，然后蒋万安是最晚到的，可是蒋万安 他是立委耶，他其实现在还有现职在哦。其实这样的天平里面哈，蒋万应该也当出卡贼烂了哈， 没有错， 对吧？ 那么这三个候选人里面呢，其实唯一一个现在还有公职在身的，就是蒋万安，他是现任中国国民党的立委，所以呢，事实上他还有很多的资源可以用。另外的两位，一个是前副一个是前副市长嘛，但是当然了，他还有这个市长室呢，那么明的暗的可以帮助他了。陈时中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嘛，当然中央要帮助他也可以啊，可问题是民进党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嘛。那么我觉得政治这个救灾学啊，那么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为什么？老百姓在什么时候最需要你的关心跟关怀，关爱的眼神，就是在发生事情的时候，人家说雪中送炭，就是这个时候嘛。所以呢，那么昨天在第一时间，其实陈时中已经到了他本来要去晚上要去的那个公庙，他决定取消，为什么？因为你听到我第一时间，其实我讲坦白，昨天我第一时间听到说那个考古隧道坍方崩了，给山崩下来，我现在得给西来去掐起来，有没有人车被压在下面？嗯，你另外第一个想到的是会不会这样，会不会有危险？因为一个整个隧道来台北市呢，整个隧道压下来不大事啊。所以呢，陈时中他们就取消，然后立刻过去。我告诉各位，那个公庙刚好啊，开车到这个现场呢不到十分钟。嗯，那么后来呢，那么当陈时中来了以后，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一些顾问、竞选顾问本身就是土木工程的相关的那个嘛，所以来了以后呢，能够怎么样？能够怎么样？在不影响救灾的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前进到最后面、最前面，然后去阻碍到啊，这开怪手的、怪山猫的了什么东西，不会，他一定是躲到比较后面，但是要去关心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哦。那么他离开了以后，黄珊珊来了。啊，为什么？因为黄珊珊以前是副市长嘛。 对。 刚刚宇韶去讲到当年的这个林森北路的KTV 事件嘛，发生的时候，柯文哲在倒位，柯文哲在屏东访，你要做他的政治操作啊，你知道吗？嗯、我要是柯文哲，我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用最快的速度，我卡卡了，先把他卡等来，就是安尼嘛。他有用最快的速度飞奔回来了吗？他叫他的副市长，就是现在要选举的黄珊珊去现场嘛。柯文哲遇到事情都是这样，我的 SOP 就是这样子嘛。那么事实上呢，黄珊珊也来嘛？为什么？因为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大条嘛。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啊，那么蒋顿顿，为什么？因为他每次都顿一下。嗯，他昨天这个顿一顿两三个小时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的幕僚到底在想什么。昨天啊，全国最大的灾情都在台北市。 对。 那都在台北市里面，这一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隧道坍方事件嘛。那照理来讲，你又已经在那个庙离这个地方车程不到十分钟，我立马抱起来刚马上过来。我后来听他今天他的发言人说啊，怕去影响到这个相关人员的救灾。哦。啊，如果这样的话，新北市长侯友宜从新竹林根人的厂子赶回来到汐止伯爵山庄，就是在阻碍这个什么救灾人员他们救灾吗？不是嘛。为什么？因为你绝对不会到第一线去阻碍他说啊，你这个山猫应该怎么弄啊？你的这个挖怪手应该怎么挖？不会嘛？所以你到现场是关心，是关怀。我刚刚说过了嘛，让人家啊觉得关心跟关怀等等嘛，然后看看能有什么帮助没有？你是立法委员嘛，也可以协助一下嘛。你怎么会在两三这些那个陈时中也好啊，黄珊珊也好，两三个小时以后你才姗姗来迟？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讲坦白，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欸？ 他为什么姗姗来迟？我们镜面上有出现一个画面，他去一个内湖承天宫， 这个本来也是陈时中要去的， 对， 你知道吗？但是陈时中取消。因为在此时此刻，我讲坦白的，当然此时此刻取消对这个公庙比较不好意思，可是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做了。你也是以后做市长嘛，是应该安尼。我问你，你即马你做好选人，以后你的市长对吧？你也好，你做代表市长啦。你去一个公庙有无？哈，还有一个活动，结果你的隧道坍方，我请问你，你应该去哪里？你应该断然处置，立刻跑到这个隧道坍方的现场。 对，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SOP 嘛？柯文哲不是说 SOP 吗？这个是最基本的政治人物都应该有的 sense。我觉得非常可惜的是，因为你看蒋万安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上次这个菜市场的事啦、啊，菜市场的事也是，你注意看。他在发生那个老太太那个倒地的时候，叫你来跟我们洗干净，应该认为 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 好，为什么安呢？结果拉着他旁边继续握手。嗯，他被人家诟病的地方是这里。当然，蒋万安不是那个魔鬼魔把赛的狼嘛，所以他后来也觉得不妥，所以也会蹲下来说到底怎么样，要不要叫救护车？赶快叫救护车，怎么样？微博嘛。但第一时间的反应，我自己本身呢、啊，那么是个社会记者，所以呢，通常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反映你内心世界真实的想法。那个度的丢兵那些尊，那稳重。 但是你要决定怎么做，尤其是你在当县市首长、首善之区的台北市长的时候，你更要这样做嘛。那你第一时间选择的竟然不是去现场去关心关怀。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就是其实今天陈时中有默默的跑到这个万华啦，那个水门去关心啦，还有默默跑到这个那个阳明山啦，然后呢包括士林北投这些地方啊，其中到了竹子湖里面啊，我看到这个竹子湖的一位里长曹里长了啊、哦那么他在一上迪卡米索 Q， 为什么？因为曹里长开着他的车去嘟的土石流， 对哦，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车子乱乱没定没耽误了哈。 我没看点刚起来车啦哈，因为这个新闻上面讲说 灰熊 灰样，竹子湖出现土石流，里长看在坐车深陷泥涝。 你如果仔细看他的照片的话，事实上他所有的车子轮胎什么全部被那个土石，对不对？ 包围 住，他没定没耽哦、所以呢，你说不受到惊吓，我跟你讲黑是不可能，因为阳明山总共三次土石流，但是他的一席话让我觉得好难过。曹里长说啊，那么市政府啊，没有给第一线的里长足够的支持，不仅过去曾发放的急难救助金10万元被柯文哲的市府给取消，市政府也不愿意提供足够的保暖、防风及雨鞋等装备。各位请你思考一下，因为到今天黄珊珊还在说，因为不是一级开设啊，所以呢长官主管对不对，局长市长本来就不用到第一线嘛，就好像不用什么这个第一线，不用行政院长苏贞昌都要到第一线去嘛。但我请问你，既然如此，为什么行政院长苏贞昌要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去作证？因为你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呢，有很多突发的状况，要钱要人要协调什么东西，你立刻可以解决，这就是灾害应变中心成立的最主要原因嘛。啊，不要蒙你嘛，如果按照柯文哲说的是对的，大家都不用成立灾害应变中心嘛，你在各局处里面作证不就好了吗？然后呢有什么事那你的指挥就好了吗？万一我问你，万一通讯那中断，电话全部中断，我问你别乱，你不是错了蛋。 好，我们来看大雨前的前一天齁，礼拜六的时候，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他跟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一起来举办一个大造势。大造势我们会问嘛齁，那你到底现场挤了多少的人，还有你现场安排的桥段是怎么样齁。有一些人呢看了他们这个直播画面之后有不同的感觉，然后有人觉得说感觉上跟一般的造势不太一样，看起来比较像是高中的成果发表会。那还包括呢高虹安齁，他可能台语没练邓啦齁，所以呢他喊了一句话之后，大家满腹疑问他到底想要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 虹安虹安虹安， 动算动算动算， 民众党小鸡齐聚，就连党主席柯文哲都来了，全党辅选高虹安，但造势晚会插曲不断。 学姐，等一下，这个音乐好像有点不太适合我们， 要换一个音乐吗？ 对啊，那我们换一个适合我们的。 哎、欸，不好意思，再一次， 我们重来。 学姐黄继莹和高虹安发言人徐千琪为了出场一搭一唱，不止自己出场要重来，就连这段也让人很傻眼。 入围的有台湾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另外入围的是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得奖的是学姐黄继莹。 我又没有入围。 原本塞好的桥段，网友却不领情，批评这难不成是高中成果发表？还有人直言真的好尴尬。不过糗的还不止这样。 高虹高虹安，就是新的新妈的开心啊！ 高虹安讲到慷慨激昂，但他到底讲了什么？网友纷纷揣测，难不成是戏蒙的开戏，还是戏白的开戏？有网友求解，谁来帮忙翻译？一场造势大会，难不成还没准备好？ 好，这场造势大会点出来的点蛮多的齁，包括高虹安那一句到底在讲什么齁，网友很急着想要破解啦齁。那包括呢这个场景啊齁，因为四叉猫啊齁，他很喜欢去算椅子齁，所以他说这个造势场合呢用这样一格来看齁，这样一格他数过100个人。所以呢整个现场齁呵呵的差不多是1500到2000人左右啊齁。欸，最厉害的是啊，说不会作秀的柯文哲他在干嘛？他哽咽，是不是很会作秀？他为了要什么回馈故乡啊，认为高虹安就是新竹市长最好的人选啊，讲着讲着呢居然还哽咽了齁，希望大家可以来力挺。那这个场合里面还有我们之前有聊过说陈辉我们讲说韩粉啊忙用 Panky 啊齁，什么人都要等都好齁，就是不是麦登高虹安。 这个其实是过去挺韩的一个艺人齁，是熊海林，他也来站台高虹安。那我请教瑞德哥齁，整体这一场造势大会看起来你有什么样想法？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二战以来最惨烈战争，当时外界都把韩战定义为美苏的代理人之战。 It began in the summer of 1950 when North Korean founder Kim Il-sung waged war on his southern neighbor. Russia took control of the Nor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uth. 不料时隔70多年，真相却是大逆转。 6.25 전쟁당시소련이참전한건중국의발목을잡으려는의도가더컸다는연구결과가나왔습니다。 一份尘封数十年的秘密文件最近曝光，显示中国在当时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打算密驻北韩，不料却被前苏联官媒刻意曝光，让中国敢死队被迫浴血援朝。前苏联却在2周后才派军机增援，而且还别有用心。 당시소련전투기들은자국표식을달지않은채소련이아닌중국에서출격했는데， 在战场上刻意甩锅中国，让自己动员最少兵力，却能享受最大利益。专家质疑，这就是中苏之后撕破脸的原因之一。 소련은중국의참전사실을공개함으로써한국전쟁을미국과중국의전쟁으로몰아가고자신은뒤로한발물러서려했던것으로보입니다。 当时中国在战场上吃了闷亏，却碍于苏联还是共产国家共主，只能忍气吞声。不过时间一过70多年，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出尽洋相，中国会不会伸出援手？ The two governments declared a partnership with no limits. China and Russia's increasingly close ties had included coordinating their message on the global stage. 尽管两国在台面上一团和气，不过新仇旧恨加上国际地位批变，现在轮到俄罗斯得看人脸色，台面下的各怀鬼胎恐怕将成为压垮普丁的最后一根稻草。三立新闻温元璞报道。 今年6月，就因为这句 Emmanuel don't do it， 这只食火鸡 Emmanuel 从南佛罗里达掀起病毒旋风。 Emmanuel，Emmanuel，Why？Why do you gotta be such a menace, dude? Emmanuel has always had a hatred for two things. One of them is phones, and the other one is buttons. 当时一系列的画面在抖音上逗得。 事实上，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新闻人呐、啊，所以为了要了解高虹安到底在讲什么，我冒足足放20摆给我听， 真的、哦， 我搞红熊大声，我根本吵伊人，哎呀、啊，我就是要听高虹安到底是在讲啥，到后高虹安都是。啊！但是西方的开戏，你无可能起神经讲这款话吧？哦，讲到高雄啊是西方的开戏，无可能，我讲无讲无可能，伊无可能安尼讲，无人会安尼讲嘛？哈、啊！到底是在讲啥？啊，是西方的开戏吗？他们那个发音又不是西方的戏嘛？哦，那到底是什么？我讲坦白的，我相信他可能想要讲西方的开戏，阿姆哥伊就是 讲 美认登啦，讲美认登了就安尼好出去安尼啦，哈、哦！所以呢，我也搞不清楚啦。不过这个是跟经验有关系， 我有听懂。他那个西是国语，忙是台语、啊， 对，可能是搞不清楚了，但是跟他的经验有关系。各位啊、嗯，你在民众党那个造势的晚会， 我看到一个画面，我有点也是沙伯赢到在那边不傻哈。高虹安不是大进场进来吗？然后台上主持人说汽笛声，爸爸，我就有点不知道说， 可能人家认为 要干嘛？ 可能人家认为这样很可爱吧？哦，因为可能跟一般的这个等下造势不太一样。你把跨博椅到底在冰箱吗？至于视差吗？喜欢找人家麻烦，数椅子。不过我们必须这样讲啦，从科学的方式来讲，视察猫从以前去韩粉的这个韩国瑜的相关的场子他都是这样做啊，他就给你数。 对啊， 这是很科学的方式，人工很科学啦齁、哦、不管谁的场子啦齁、哦、人多诶、欸、韩国瑜以前的三重水漾公园的凯道的斗鱼的高雄，人家动不动就红 这个 红山红粉军哦，红色的有没出来弄120万人，那是事实嘛。然后呢紧接而来啊，一个数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有多少人等等嘛，有人不服气，不过这是很科学。我比较相信韩国瑜说，那个四叉猫讲的。其实我告诉各位了、如果你真的知道警方内部的那个统计的话，你会吓一跳，因为人数更少。我们最近不是有人造势，某政党造势，7分钟之内现场人多了25000人，有没有？ 嘿，天兵天将是各位看不到的，你知道不？马英九你要喊，要喊那个现场说，今麦已经五万人了，今麦已经七万人、十万人、二十万人够了，快三十万人了。哎，一看起讲奇怪，无遐尼侪人人会倒来，你都看不到，你无慧眼嘛，对不？你无慧眼，英兵英将、天兵天将你都看不到啊，得人看得到，你看不到嘛，哦。不过那个就是造势，那就是做这个事。我跟各位报告。台湾有史以来真正最诚实的一次现场到底有多少人，发生在什么时候？2020年的选前之夜，小英总统在凯达格兰大道前面用了一招不可思议的方式，这也是对赌啊。为什么？手机，直接手机，有现场有多少部手机？很简单，我还记得是57万部的手机，假设一个人一台，顶多两台吧，好不好？那是一台，那是现场大概有聚集了50几万人，因为已经大家碰风说，我现在现场已经有70万人了，100万人，不要骗了，凯道头前那地对吧，就是10万跟15万，最多就是这样嘛，顶多溢出去，那一次真的人多到用手机是50几万台，就是这样子，现场就是50几万台嘛。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造势方式，我觉得那么大概都没做谁啦。不过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个所谓的游览车，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所谓的便当，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所谓的这个穿的衣服颜色比较怪的、很奇怪的人，人不知道哪里来，不知道。反正你是你的支持者，你给吹狼来跟你走，我都没意见。现在就看新竹人的智慧。现在就我对我比较有意见的是什么呢？是资策会，是公费，是这些，是论文，然后呢是那种读册管理哦，看人未去。我们比较在乎的是这些东西。咱每一个人想要出国去读书，都爱哦，自己勤俭，搁去努力，搁去赚钱啊，搁去打工，搁去赚钱哦，爱累积5、6年，靠我都出国。有人用这款方式，就会使吃香喝辣，那么就可以享受幸福快乐的日子。我嘛无迄款老师嘛，无迄款头家就对啊啦哈。但是新竹人，你们自己要做自己最好的决定。 瑞德哥刚讲说，他最在意的是资策会的那一块有没有扛国家之铠。可是黄静莹呐哈，就是学姐讲说，哦，高虹安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呢哈。他说这一次的选情哈，已经是不断的就是说选举选到哈，不断的超越的底线啦哈。那所以呢，他觉得啊，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子被欺骗啊什么，大家能不能够忍得下去？来，我请教苏培齁。因为公摊北啦齁，高虹安有没有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大概在公逮几东西就事论事，对不？我们就事论事。可是呢，记不记得柯文哲透过吴子嘉的嘴巴在放的是什么？在放说求官的这一些东西呀，吼，那个才是抹黑造谣，那个才是要打说，沈慧宏呢，其实是一个好像不会顾啦，吼，会偷偷背着主持，然后跟民众党在那里眉来眼去，他反而是他在营造这个部分。结果他讲说高虹安被打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你不要那狂。 我觉得民众党就是这样子嘛，民众党每一次自己做的事情都要说成是别人做的。所以你看高虹安跟吴子嘉办的这个董事长大会里面，吴子嘉在高虹安前面爆了这个料，是假的料，是错假的料，是虚伪不证实的料，结果他后来有讲任何的话帮他的对手来做澄清吗？那是这些人恶意攻击你的对手？ 有啦，他讲我记错了，就这样，很简单 的 就结束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记错是柯文哲，是吴子嘉跟柯文哲记错了。可是高虹安呢？高虹安，你去参加吴子嘉这个节目，然后这个吴子嘉恶意爆料伤害你的对手，如果你不是帮凶，你为什么不帮你的对手澄清说吴子嘉这样子的行为不对？ 那苏培，我再请教齁，为什么柯文哲啊，他在推销高虹安的时候会讲到哽咽啊？ 因为他要这个诉求说，我爱乡爱土啊，我回到新竹，我为了新竹好，我推荐了我最好的高虹安，拜托高虹安抄袭资策会的新闻的这个论文这一件事情的研究报告这一件事情还没有出来诶。如果到最后资策会真的跟他协调不成，真的告他，你推荐了一个窃取资策会的人来当新竹市的市长，你是让新竹市民蒙羞诶。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想要用那种所谓爱乡爱土的方式来诉求家乡的这个感情，然后来推荐高虹安。可是高虹安是这样的人吗？不是。反而沈慧宏才是诶。你知道沈慧宏柯文哲几次求财于他？4次。第一届2次要求他去当新这个交通局的局长。 第二届也两次，就是吴子嘉恶意爆料的这一次，是在去年的春节的时候，透过黄珊珊跟沈慧红的姐妹情，刚招来台北市政府跟人讲，结果尾也讲事后讲出卖。第二次是要叫黄珊珊打电话给沈慧红，再一次邀请沈慧红到台北市政府来任职。嗯，比中共吼邀请细盖哦，代表沈慧红真的是一个人才，柯文哲只是求财不到，所以柯文哲根本就在讲假话。 啊，不是我刚刚吼他的哽咽啦吼，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事件，所以我在想那个哽咽是不是跟蔡壁如有关？ 我跟你讲， 因为蔡壁如的立委没得做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样子？苏培 应该是很了解柯文哲哦。不过我跟你讲，柯文哲不会为了别人哽咽，也不会为了一座城市哽咽。你看他打七弹的时候，会蹲在那个后面，要让队友耗尽敌人的弹药哈，他再出来收割。他只会为了自己而哽咽。至于他表面的理由哈，黑龙表演呐，但柯文哲不会为了别人，也不会为了他服务的城市。台北市民是栽培柯文哲最多的地方。他都不觉得风雨那么大，他离开有什么好愧疚的？所以他哽咽是为了自己。那到底为了自己什么呢？我们讲两个点。第一个，他在那边讲他被打压，神跟这个高虹安被打压。可是如果大家回头去想，林智坚是被谁狠狠的修理？柯文哲。嗯，刚才讲那个苏培讲的，这个媒体人配合抹黑沈慧虹。拉台的是民众党的候选人高虹安，消息来源遥指部的指挥官是柯文哲，吴子嘉也亲口承认说，哎，受台北市政府好朋友之托，嗯，所以这整个去抹黑打压别人，请全党之力，甚至于请台北市府之力，台北市的执政党是民众党哦，嗯。是你们啊，你现在为了什么东西被打压来哽咽什么，哪里有什么委屈，该掉眼泪该哽咽的是沈慧虹，他却刚强勇敢坚毅又理性温和的面对这个事情，难怪人家民调跑到第一名嘛。嗯、第二个蔡壁如齁、啊、我想我现在夸奖蔡壁如，壁如姐尚且支持、嗯、我的论文被抓到了、嗯、我就辞掉立委、嗯、那下一句应该问什么，高虹安呢？嗯，你知道蔡壁如的请辞那个压力是压向高虹安哦。你蔡壁如好了，明德把你撤掉了，你现在请辞了，不管是柯文哲逼你辞或怎样，我觉得至少这个人支持他，知道这个是一个羞耻的事情。而高虹安的论文已经摆明的实体证据在那边，把国家花钱资策会的东西拿了80%-90%变成自己的论文，有没有任何交代？没有。你要如果蔡壁如没有辞齁，你还可以说高虹安是被修理啊被打压，蔡壁如辞了，那你呢？你是拿国家公费的资料 80%-90% 拿来当自己论文材料，却没有加注任何的引述，是要被曝光之后事后才去改的，压力很大嘛。所以柯文哲为什么哽咽、嗯、黄珊珊换高虹安啊，两个看起来现在都民调都往下掉，那谁受伤最重？党主席柯文哲，所以他是为了自己哽咽，他不是为了任何人哽咽。 哦，是哦。 要不然你以为他想家哦？新竹离台北又不远，他又不是很久没回家的出外游， 不可以哦。来，来。 小小一只台湾猕猴闯进台南水稻博物馆办公室，顺着椅子爬上爬下，跳到电脑桌。 下来，下来，下来。 叫猕猴不要怕，他好像听得懂，立刻跳下来，一度想靠近工作人员，转头玩电线。 大得爱啊！ 这边被怼你啊，没有力气啊。 小猕猴不怕人不怕事，还爬到工作人员肩膀，完全不想下来，担心园区游客安全，找来农业局帮忙。 没有保育啊，只是算是野生动物啊。 农业局出动网子抓住猕猴，放进铁笼子带回安置，到底是从哪里来？ 是第一次在园区内发现猴子，它的动作没有像是在野外的猴子这么敏捷，然后再加上它似乎跟人类之间的互动较为亲密，并不像是一般野生的猴子那样子会有比较高的警觉性，所以我们判断说它可能是人为弃养的。 台湾猕猴被移除保育类之后，很多民众会误会说台湾猕猴是可以饲养的，甚至是说 认为说他可以去登记，那事实上是不行的。 除了政府委托代养，一般民众都不得饲养台湾猕猴，碍于法令有模糊地带，农委会经过修正，10月1号发布禁养令，违者最高可罚25万，中间给予缓冲，明年3月之前民众主动申报都不用被罚。小猕猴是否因此遭弃养，闯进了水稻博物馆，农业局后续将持续追查。三立王少雄、淑珠台南报道。 不是习近平不放弃武统台湾，国民党私下发贺电祝贺中国20大的事情被揭露，朱立伦还是坚称会捍卫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16号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中表示，在92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两岸各项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 中国官媒刻意矮化，把台湾说是地区，国民党贺电内容也跟着曝光，说在92共识基础上各项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也希望两党持续沟通，真诚合作，促进民主制开创两岸关系繁荣发展。 很奇怪吗？我想确实是一个惯例，努力的来协助把两岸的情势稳定下来。 中国国民党啊，到现在啊还是执迷不悟，这政党是会被消灭的，会送进历史的文化炉。 蓝营自认是稳定两岸关系，但贺电中的溢美言辞让绿营委连番痛批国民党执迷不悟，更形容国民党彻底背叛2300万台湾人。 照惯例啊，那我们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强调循惯例没有特别用意，朱立伦的解释看在民众眼里也很不 OK。 那这样很不 OK， 台湾是比较自由的国家嘛，习大大的做法我比较不认同。为什么国民党会去祝福他？ 要顾及一下台湾人民的感受的， 当然不妥啊。天，我们如果政党轮替了，那是不是就我们到时候就是全我们的政策就会往中国那边？ 网友一片怒骂说，国民党不意外，敌国在恐吓我国，还在摇旗助威，是最可悲的政党。20大中国国民党发文祝贺，也让朱立伦口中的守护民主自由听了格外讽刺。三人张浩一、刘安静、林凯君、马玉文侯彩虹，台北怎么了？ 因为苏培对这个柯师傅比较熟，我再补充请教个问题。我们讲那个碧如姐啦齁。那碧如姐她请辞的速度，如果就那一天的态度啦齁，我觉得不算快，因为应该早上出来开记者会应该就要讲说她要辞的。可是她说没有，我就还没有看到审定书，所以我还没有要辞。可是晚上呢有一个峰回路转是怎么样齁，柯文哲有一个行程，然后记者先去读访了她。访完之后柯文哲证实蔡碧如已经辞了，然后蔡碧如才在脸书上贴出来说请辞的那一个声明书啦齁。所以显然应该是柯要他辞嘛齁，而碧如其实还在观望，说他还在那抛出他的辞职信之前2个小时，他还在写说奇怪，这个德明科大怎么审定书都还没来，我还不知道结果，我现在有点骑虎难下，有没有其他的内幕相关？ 我觉得柯文哲就是真的一个很无情的人啊齁，他就是要求蔡碧如辞职的那个人。因为他为了让高虹安跟黄珊珊的选情不要再下跌，所以他来拯救，用这个蔡碧如的辞职来拯救黄珊珊跟高虹安。可是我觉得他很无情的原因是什么？他无情的原因是，本来蔡碧如要行塑自己是一个有guts的人，要为了这件事情承担起来的人，柯文哲后来给他放了一个新闻说，没呢，不是他说他就要辞的呢，是我要求他辞的。这就是刚刚贵雅所说的，其实柯文哲早就要求蔡碧如在当天的下午就要辞职了。那蔡碧如一直说我要等到学校给我的认定书之后我才要辞，所以柯文哲就在那等啊等啊等啊等，所以讲出早上还讲出说，哎，蔡碧如没有主观这个抄袭的意图，却被人家大家讲说他没有主观抄袭的意图，却有抄袭的事实，这一件事情你们睁眼说瞎话嘛？妹啊，没懂哎啊！蔡碧如一直不辞怎么办？柯文哲只好接受媒体的专访之后，就直接爆料说蔡碧如已经要辞职了。蔡碧如怎样接的代志了？紧卡电话去那个媒体呢？问那个媒体讲，哎，到底新闻爆出去了没？那个媒体说爆出去了。蔡碧如才说好，那我来写脸书。 我来辞职。哦，所以这整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柯文哲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包含蔡壁如这个对他过去来讲这么重要的一个 我就请教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地补上的是星光集团的千金嘛，哦、嗯，是吴欣盈嘛，嗯，那据说他早就已经在牛棚练头，单替亏了哈，啊不确定说谁会出状况嘛哈，啊唔过单替亏已经单加固啊， 对，因为民众党本来因即嘛有国协不分区嘛，因之前本来有一个规定，都是因每一个不分区大家做两年就要换一个人，所以。早就要换上这个星光金的小公主，这个吴欣盈要上场了。可是因为蔡壁如大概做了立委了哦，拢感觉这个立委真多啊，位真多，权真多，无人要退。所以这个星光小公主啊，从去年年中的时候就频繁出现在蔡壁如的办公室，希望蔡壁如能够施展他的压力，去告诉柯文哲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这让两年一人的这个轮替啊要上任。结果呢，因为柯文哲没有办法，后来大家都当了太满意了，太开心了，没人要落来的时候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然后只能跟这个小公主说啊，不然这样啦，那是你在选举高鸿安选掉的时候就会当给你地补啊、哦、因为女生地补女生嘛，所以这是为什么柯文哲要这么用力的辅选高鸿安，也是为了要让这个星光小公主能够上任。所以在蔡壁如发生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多一减二狗不拿减三口啊，刚好把这个蔡壁如也就换掉，让这个星光金的小公主也就换上了啦。不过这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民众党的这所有的制度全部都是因人而制，看柯文哲开心，本来两年一任的这一件事情早就要做了，柯文哲只要不开心你就不用做，但如果柯文哲只要开心的时候，我随时就可以让你下来。 来，董老师最后做补充。 蔡壁如辞这个立委的过程，我相信非常简单。还记不记得那天上午，蔡壁如是说，德明科大，你给我的信只有300多字，你外面这个媒体有500多字， 45个字， 然后呢，我实在搞不懂我为什么抄袭啊。其实每个学校都一样啊，就是说那个学伦会哈、啊，那个审议过程都有详细的记录，然后经过德明科大的教务处认证嘛哈，他随时可以拿到。我估啦，那天的中午或下午哈、啊，他可能就拿到全部的记录，柯文哲也应该拿到了。哦、这一看，没办法公布啦，算了吧，自己辞了。我当时就讲过，德明科大哈、啊、讲那么少是为了你好，为了你蔡壁如好，好。那回过头来哈，如果是柯文哲的话哈，我觉得他这个过河拆桥哈，这个很正常。蔡壁如哈早就该被拆桥了，现在都挖后年啊。这个柯文哲一上台的时候不是拆个路桥吗？没有想到哈，你看他过去7年来8年来，他一路拆桥，人情上的桥，连那个沈慧虹都被他拆过桥，还拆得不够多。 我投。宜安县政府原先预定要在西周排水门新建固定式的抽水机的机房，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还是移动式的抽水机进驻在这里。这一台台的橘色机器全是移动式的抽水机，光是调来安装跟通报就要花上3到4个小时。早在今年2月，宜兰县长林姿妙就视察过抽水机机房工程预定地，经费530万，当时说4月开工，7月完工，怎料现在都10月了，现场却一片空。 今天几个技术跟你说，那比较小的部分呢，那大概我们会和那个主管局呢一起哈，这样来探查工到底是什么原因。 确定是7月就完工了吗？ 抽水站怎么没有动工？林姿妙没有正面回应。据了解，抽水机工程因为招标间数太少流标，但16号这场大雨，七贤村大淹水，汪洋一片，水已经淹进家园，居民质疑防灾进度慢半拍。 有没有人值班在那边看？这个就不大清楚了。之前有说就是要装那个电动闸门，还有水位监测那个，但是就是那个设备好像是有遗失掉。 我们人在是现场操控，看水位的状况，然后现场直接操控。 好，就是因为现场监控水位的监视器早就被拔掉，被质疑无法及时观测，才会错失防淹水时机。河川局强调还是有人工监测，但对于这次七贤村淹水，地检署已经分案要追有没有人为疏失， 是否涉及人为疏失。本署已分案深入了解中，部分被害人也已提出申告， 分署也一并受理。 淹水造成居民受苦，宜兰地检署证实有被害人提出申告，会一并受理。分案调查就是希望能给受害居民一个交代。三立新闻李文社柯佩轩、黄国瑞、张惠明宜兰报道。雨季到，出门总是湿哒哒，回家除了随身携带雨具、衣服、鞋子湿了，电动烘干小物超级夯。接着把你的衣服挂进折叠烘衣机，经过几个小时就能顺利烘干。按下开关，打开 UV 除菌，收纳起来小小的超方便。不是这种电动衣架，打开挂起来衣服很快就干。如果要出游，携带也很方便。只是对比外头投币的烘衣机，半小时内就能烘干衣服。这种折叠式的烘衣机，烘干时间两小时到一天不等。 衣服如果是衬衫型可以，如果你是麻制品跟棉制品，我们有时候都还是会建议客人先到外面空旷的地方，衣服还在有觉得微湿的这种软软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再来烘。 拉长管线，取适当长度放进鞋中，或是这种烘鞋小物，线头呈现九十度，减少故障率发生。等几个小时，鞋子就能湿转干。 球鞋那可能需要的时间就是一到两个钟头就可以完成。那如果是像冬天的一个长靴子的部分的话，那差不多四到五个钟头。最近的一个这个趋势的部分的话，都有两到三成的一个成长。 天气湿冷，时间拉长，烘干小物购买询问多，业者也提早备货应战。三立新闻，谢文祥、罗佩宇台北采访报道。 高雄高雄安，又是新爹新妈的台戏啊！ 慷慨激昂，话是说不清楚。高虹安十五号新竹大造势，党主席柯文哲小鸡齐聚，展现大团结气势，也不忘凸显在地关系很扎实。脸书留言 Q 到场贵宾，但怎么看都很怪。高虹安感谢新竹市中心里里长洪英堂力挺，但一查之后才发现洪英堂根本已经卸任，现任里长叫黄成廷。 我没有去啊，基本上就像大家讲的嘛，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彭纯之医师。为了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要请同学持续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个人卫生防护。另外也要请家长特别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如有发烧或身体不适，请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同时在校期间也要请学校伙伴与同学们定时清消学校环境与设备器材，使用空调时搭配对角开窗，确保通风良好。搭乘交通车请全程佩戴口罩，用餐前应正确洗手，用餐期间不交谈。校园防疫不松懈，安心学习有保障，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 好，我觉得那天哽咽，在新竹哽咽，看着这个高虹安，高虹安不就是那个抢占功劳、占尽便宜的那个人吗？我觉得柯文哲会哽咽，应该是下一个柯文哲心里有数，恐怕要轮到、 他被过河拆桥。 高虹安恐怕也要被柯文哲过河拆桥。可是这座桥不得了，这座桥背后有郭董，所以说拆这个桥可能会拆到自己。柯文哲会猜到自己，所以说他第二次又哽咽，是不是万一猜到我自己那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遇到天灾一市之长应该爱出来搭对不？爱出来指挥对不？这个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柯文哲居然他可以摆出一副我摆烂我骄傲的模样，这真正会让人动不掉。侯友宜没那么嚣张，但是呢，他真的是一念之差你就在戏子淹到已经在车顶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说哦，心就骑去站没提比赛，他重要哦。可见什么？可见的是2024这个魔戒，这个欲望真正戒指是拔不掉的。侯友宜他是不是呢？我们就让他专心的去选2024不要站着茅坑不怎么样。那柯文哲的部分呢？我们再忍耐两个多月，12月25号起定诶瓦新，在天灾时候需要协寻才会回来。这样的市长，市民绝对唾弃。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新店溪沿岸果菜市场这个疏散门都打开了。